手，怎骂人母亲？ 老奶奶，我是您的小孙女儿，来给您送饭。刘春秀代替了小志，您可欢迎啊！ 识文断字的售货员同志刘春晓啊，真令你哄人疼啊！ 老奶奶， 哎呦，好孩子！ 老奶奶，哎、你也给我糖水喝吗？ 哎呦，乖孩子，别说是糖水，奶奶就是把糖罐子抱来呀、也不心疼。等着奶奶给你拿去。 哎，奶奶，我跟您闹着玩呢，您准还当真呢？ 哎